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网站8月26号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，伟大的金正恩同志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永恒的领袖。